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北准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0%。我们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预报。那预计本周双休日七天啊，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9到10度，能见度还可以，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最低气温是-3度左右，外出呢请大家注意添衣和保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周六呢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3度。周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呢是-3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那今天白天本市呢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大气的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这个10月份啊整个二手房的一个情况。那为此呢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言房谈的齐小白。你好。 大家好，我是齐小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哈安居好声音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您的家装这个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一起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在上班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其实我们要说一说关于这个10月份啊北京二手房的一个情况哈。那先给我们讲一讲大概整体的一个情况吧。 从现在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个十月份的一个成交数据来看，大概是在这个十月份是8800套，这跟之前的像六月到九月的一个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对比来看的话，当时的一个量几乎是每个月达到15000左右这么一个水平。 嗯， 其实跟这个春节前还是有一个这个，咱不能说叫回暖吧，就是成交量上来了。然后从十月来看，一个是因为这个11的长假， 长假比较长， 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九月底出台了一个这个公积金的新政。 对 对，很多这个置换家庭他可能考虑再看看，或者他可能短期内他买不了了，所以造成了这个成交量的一个下降。而从我们拿到的这个截止到这个上周吧，11月的一个成交数据来看，大概是6000多的一个成交。然后我也推算了一下，就是到这个11月底的话，11月的成交量可能也仅仅只有10000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也说明这个在经过2年的这个政策调控，这个持续收紧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现在总体的这个二手房市场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么一个状态吧。而且也可以让这个听众朋友或者燕儿姐来猜一个数啊，因为最近其实我一直在跑二手房，就是从今年的五月份到现在，就是北京的这个二手房普降了多少，就百分比就行。 百分比啊，我觉得差不多应该降了30%左右。 您这有点太不保守了。对，您说的这种有可能，但是它真的是有这种瑕疵，或者真是有硬伤的这种房源。然后从我们统计到数据是5%到10%，现在从五月份到现在市场的一个情况。 对，我这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迫切的一个希望。 不是，因为一个希望，在一个确确实实，因为可能确确实实他看的这个房子不是刚才咱们说到，比如说像那种有比较保值的啊，或者说它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地理位置啊，它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学区的这种作用啊等等。但是真的是有一些房子降的确实很多啊，只不过呢可能我们还要分门别类的去看一下。 而且您说这分门别类特别对，因为有些房源它并不是有硬伤，具体也要看这个业主卖房的一个需求，它急不急迫。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降幅的这个数字呢，就是大家可能就问到了，就是听众朋友们问，现在买房的话那我这个价格该怎么往下砍呀？其实不是给大家造成误区啊，现在您就不能照着5%到10%的这个价格去杀价，因为现在已经降到这个地步了。 对， 但是您可以参考近期，就是您看中这个小区近期同户型同产品的这个成交价，最近的成交价，然后照着这个价格还可以往下去谈一谈，这是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 没错啊，所以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大家也不要说没有达到刚才我们说的什么30的那种预期，但是其实在一些小区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捡漏的哈。 没错， 你比如说之前这个我看了几个小区的这个以前觉得不错的这个叫小区，平常可能基本人都在这个以前在6万左右是吧，然后可能最近降到了5万多， 哎， 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些房子竟然能淘到4万多。 没错 啊，而且有的时候你看有些房子比如说原来啊可能在高点的时候，比如说他能卖了500多万，结果最近的成交才390万，我说这差了100多万。 没错， 当然他肯定是因为有一些自身的相对来说的缺陷，比如说它可能是不是塔楼里面的， 是 对吧？然后或者说可能它那个面积正好赶上这个140以上一点点，对吧？就得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如果符合您的这种居住的需求，倒是可以淘一淘， 是 有些还真的挺值的。 是，而且现在还想跟大家分享，是跟这个16年那会儿的这个楼市相比的话，现在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二手房的这个存量市场的库存量比之前要多，而且这个优质房源比那会儿要多。 对对对， 而且价格还下来了。其实这会儿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购房的好时机。 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啊，就是你直接买是一个很好的时期，但是如果说是换房的话呢，那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是不行，只不过呢就是可能没有直接买那么的舒服，因为毕竟你要先卖嘛，那你也要经历到不好卖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换房的话，现在这个相对平稳市场，还是那句话，就是建议大家先卖后买。 对，对， 如果您真是想做到完全同步的话，只能说是尽量的缩短这个换房周期。就比如说您这个房子确定卖出去，要到这个签合同的时间节点，然后您到时候把这个您要买的房子签约的这个时间，尽可能的往跟它往后错1周2周，就是尽可能的贴近这个时间。 间。 对，我反正不管是您卖房还是您买房，就是双方的这个周期都一定要拉长。 对， 就是能给多长让人家给多长。 没错。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肯定都能卖出去，只不过您就要做好这个降价的准备。 对， 对吧？就是可能别、也许之前这个平常这些房子可能都卖500万，但是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可能只能卖到400多万。 对， 对吧？如果你降价的话，肯定有人买。 对，就是没有卖不出的房子，只有卖不出的价格。 是是是，没错啊。 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就是北京整个十月份二手房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呢，确确实新房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小， 是。 然后呢，二手房所能占据的这个大家的需求还是很多的。而且大家很多选择的时候可能都会选择二手房，因为毕竟它的位置在这儿呢，方便在这儿，挑选余地在这儿呢，对吧？ 没错。 嗯，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啊，就是一些比较热门的片区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给大家提个醒吧。因为有些朋友说，哎呀，之前还有听众问我说，我现在就想买房，但是我买哪儿呢？不知道。 是，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比较热门的片区，或者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片区吧。 嗯嗯。没错，因为这个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在北京这个十大热门片区里，其实只有一个片区它是在五环内的，就是也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这个望京板块。 望京， 就是五环内望京，现在它可能更多的这个购房人考虑的是做一个改善置业的这么一个板块。 是因为望京那边一个是离着一些大的这种 商务区， 对，会比较近，再一个可能它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整个之前盖楼的那个品质就是改善的那种就会好一些， 多 是不是？ 对，而且那边的话其实还是在朝阳来说有几所不错的 学校， 对，而且它确实是这种就是首都机场带动发展起来比较早的这种比较成熟的一个商务居住区，所以望京的话一直大家就比较首选的一个板块。然后想说的是，看到另外九个板块都是位于五环外，而且这九个板块的话基本上都集中了很多这种10年以后的这种纯商品房的社区。 嗯， 从我们看到排名第一的 还是价格便宜嘛。 对，价格的话怎么说呢，也分地儿吧。 嗯， 像我们看到其实排名第一的像黄村 、 对，黄村现在已经不像前几年跟燕儿姐做节目的时候一个刚需置业的板块了，现在整个西红门到这个枣园这个黄村区域的话其实都是以这种偏改善盘为主了，就是这种次新商品房。像老一点的这种二手房的话，像大家可能知道这种枣园社区啊，包括黄村东西里啊，这种房子可能在那儿相对便宜点，那也得这个5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了。更多的可能选择黄村这个地儿，更多是为了这个改善置业。 嗯， 对。然后像还有就是房山城关，它我们可以觉得这个地儿的话，可能放在5、6年前还觉得真是太偏了。 对 对，都已经是这个。都不能说是房山县再开出支线才能到这儿，现在设了一站，然后 而且它竟然现在排第二啊，我觉得还挺差。 这个确实是您说的，这个它这个二手房的价格只有20000， 嗯， 这个什么原因？首先，房山城关的这个房子特别少，就不说距离啊，它这边为数不多的像中冶兰城啊、中国铁建原乡曼谷这样的二手房，它还没有满5年，税费比较高， 嗯， 这个也是它这个二手房市场存量不多，而且交易比较。交易其实还可以，但是这个价格是目前还没有上来。然后第三的是这个昌平县城，这个其实我也比较意外，因为昌平可能比较受关注的板块大家知道比较多的，像回龙观啊、天通苑啊，这些是一个这个流通性比较好。像昌平县城的话，其实它主要也是整个昌平的一个价值洼地，它这边现在4万左右的一个价格，跟这个昌平的另外一个正在发展中板块北齐家其实是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而且那边现在也有昌平县， 嗯， 所以它的这个成交来说也不错。对， 毕竟它在县城相对来说周边 配套会好一些。 对、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回龙观了，这个不用多说，因为回龙观的一个从人口密度包括它的这个小区规模体量来说，它一直就是整个北京十大成交的一个热门区域。而且回龙观之前咱们也聊过回天计划，都细化到了这个一些基础的这种生活呀、娱乐、医疗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落实。回龙观尤其是它东区的发展，未来也是一个就是有想象空间的这么一个地方吧，一个区域。然后还有就是顺义城区，其实谈到顺义的话， 手机就是依靠这种首都机场周边去置业的话，大部分人没有人去贴着这个机场去买房的，一般还是距离机场10公里，像顺义城区啊、石门啊，包括一些改善人群去这个中央别墅区周边，像花里坎、后沙峪这些板块去买房。而顺义城区更多的话也是享受它一个这个生活的便利吧，那边大型的这种商超很多，而且医疗啊、教育还是比较齐全。现在这边37000的一个价格，如果您要追求就是品质一点小区，像红山一品啊，像这个万科的项目啊，还有那个中景江山附这样的小区，实际上已经在这个40000以上的一个价格了。对，这是顺义城区。然后其实黄村南的话，同里黄村它是一个大板块，还有就是18里店，这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进到五环的这么一个区， 而且也是前十个里面最高的一个， 没错， 价格是吧， 价格最高。因为这边其实可参考的房源不多，它有一些很极个别的这种次新小区，然后老房也不是特别多，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样本很少，所以这个价格显得偏高。而且它毕竟占着这个环线位置，东南四环五环之间这么一个位置。像长阳呢，房山的长阳其实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因为长阳是整个房山离五环南五环最近的这么一个区域，而且近期从我观测到的这个成交来说不是很理想。它这边标杆长阳半岛这个小区的话，它的主打户型80多平的这种两居纯南向挺好的一个户型，40000出头就能买到。这个36000也指的这个相对来说老一点的小区的一个起步价，所以长阳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也有这个城南计划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落实是可以期待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天通苑了。天通苑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北边的一个，我们戏称它是价值洼地啊，因为它确实这个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可以选择的房源特别特别多。 对，而且主要是大的小的都有。 大的小的都有，而且它不光有咱们说的这种就是经转商，就是经适房现在已经满足这种再次交易转成商品房的产品，它还有一些这种天通中院的一些商品房。这个大家是可以关注的。 对 对， 所以呢我们后面也可以说一下啊，比如说现在往后排刚才说的前十嘛， 对， 那后面像良乡、潘家园、北苑、奥林匹克公园、延庆县城中心区，这我们是按照顺序来看的成交量啊，看有没有大家自己家门口啊。 对， 然后大望路、科技园区、中央别墅区，宾阳是哪儿？宾阳是哪儿？ 宾阳这个还真不太清楚啊。 对，我说这个名字还是很少听的。 就相对偏一些，还有 对发头，对九仙桥，然后管庄、龙泽、梨园、万柳、月各庄、新发地、车道沟、甘露园和鲁谷啊，这是前30个比较热的一些成交的片区。 其实我们也发现问题，就是以这个五环周边为主，因为那边集中了大量的这种次新小区。还有就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榜单跟之前的统计不太一样了，就是这几年南城的片儿区多了， 多了，对， 这个也跟这个南城的一个 计划有关系， 计划发展越来越好有关，而且这边相对来说，这个二手房的价格来说还起步低一些。 没错。那除了比如说片区之外，我们也可以来说说小区啊，因为现在有一些我们这个Top 50二手住宅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小区啊，那相对来说这些小区既然能成交这么高，可能也说明它自身的一些优势吧。我们在这儿也算是给大家说一下， 对，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尽可能给大家说一些这种新一点、品质好 一点 的小区。 对， 像我们看到，其实排在第一，南新园和这个双河家园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老的社区了，80、90年代。 这个大家就要考虑到以后能不能贷款的事儿。 对，而且有的是没有这种电梯的房子，它 就 是因为价格便宜，所以大家关注。 对， 像这个排在第三的这个加州水郡，它其实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房山长阳的一个起步价的一个小区， 是别墅产品吗？ 它不是别墅。 哎，我记得有一个什么郡，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对，这个是早期它是在这个房山长阳还有京良环岛的时候，挨着环岛南边的这么一个小区商品房社区，然后它户型的区间是在46平到200多平的跃层都有。然后它为什么便宜呢？因为它离这个长阳镇就是核心区域的话还有个2-3公里的距离，也就意味着它离这个房山县可能稍微远点儿，2-3公里。离地铁远，所以价格相对便宜，但是它成交依然很好。因为在这个像 您刚才说的这个丰台科技园区工作啊，或者南城工作的话，选择这个小区买一个够住的户型，对于这个刚改家庭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嗯， 对，像望京西园不用说，也是那边的一个老小区，买这儿就为了在这个朝阳落户上学。 上学，嗯， 对。然后它的价格可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就是6万多的一个价格。 嗯， 像东湖湾呀，啊，像这个再新一点保利中央公园啊，这些就是新一点的二手房的话，价格都在9万左右了。 嗯， 这是它的一个差距，一个优势吧。然后第五的这个北京新天地，也是咱们这个 管庄那片， 管庄这边整个长营大片区的一个我们业内人士称它为神盘， 神盘， 因为每个月都有50-60套的这么一个交易。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诧异，我说为什么呢？他那儿的这个，我个人感觉他的户型啊，也就那些嘛。然后而且确实是刚需的多一些，就是那种2居啊、1居啊这样子的，也没有特别的觉得特别怎么样。就为什么他就真的很神？我觉得 这个是这样，他成交多有这么几个原因吧。一个是他这个小区的体量太 体量比较大， 将近10000户的这么一个体量， 所以很密嘛。 对，而且就管庄，咱只说管庄这个小片区啊，周边除了我们能想到的远洋一方，包括再绞尽脑汁去想，没有这种10左右的新房了。 嗯，也是。 对，就是在那一片，它算这个 比较新 ，有一定品质的这种小区，而且它主打的是这种刚需户型。 对， 就是以90平以内的小户型居多，也有大户型，所以总价来看，相对来说，对于购房人来说比较友好。 对， 而且如果横向把它再放到这个整个长营板块去对比的话，10左右的房子，像那边长营公园啊，包括这个龙湖时代天街啊，那种都是高配置的这种小区了。 嗯， 相对来说这种刚需盘来说还比较少，而且又新一些的。 嗯， 所以它成交多也不难理解，而且像16那会儿每个月就是能有80多套的成交。 嗯， 对，这个小区如果您是作为无论是自住还是这种将来想拿它去置换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首选。 嗯， 因为流通好。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芍药居北里了，同样这也是这个东北三环板块的一个就是流通性非常好的一个小区，也是很多人考虑就是性价比合适，虽然房子老，但是买它也是为了上学。 嗯， 对， 一般听了这名就知道要上学的。 对，是， 对吧？ 是，像南海家园也是一个老小区了。 老小区。 对，像领袖硅谷的话，其实也是因为价格相对合适，77000的一个价格，在西三旗那边，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小区，包括朝阳新城啊，包括荣泽家苑，就是荣泽家园的话，可以多说一句啊，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回龙观板块。在京藏高速的这个西侧龙泽这个片区，这个小区其实是当时这个西城的这个安置房回迁房。 嗯， 目前这个下房本包括这个满五的房源越来越多，导致它这个成交有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叠加。它旁边有一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小区，叫金玉华府万科的盘，因为跟那个板块只有这两个项目，它金玉华府是商品房，价格明显高于这个荣泽家苑，所以它形成了一个这么一个低价的优势吧。而且它片区内有这个西城玉祥的分校，德胜非常牛的一个小学的分校，还有161中学的一个分校，等于是12年连读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个片区来说，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500万内能买一个90多平的3居。 嗯，所以那还不错。 是， 嗯， 像蜂鸟家园就是万柳的学区了，中关村三小的一个， 所以它贵啊，12万嘛。 对，但是其实在这儿也想就是提醒咱们听众啊，像买这种类似万柳这种优质划片学区也需要谨慎，因为明年就多销划片了。 对， 这个政策具体 它每年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不建议大家说好我提前个4-5年说我一定要买一个什么，您只需要买一个大的，相对来说在整个片区当中学校都还不错的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说指着说我一定要上这个学校，一定要上那个学校，真的说不准。 对，而且的话，虽然这个万柳这个片区没有什么落户3年6年的限制，其实这儿二姐也提醒大家了，就是有的片区像我了解的石景山，昨天去了一趟，它需要这个满足落户6年在石景山，才能上景山的那个远洋分校。 对对对， 对， 好多都是像西城更是的，西城你也是一样，一定要有几年之上在这儿住了。不是说你当年买就可以当年上的。 没错，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区别去看待的。 对，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视觉元素了，这个其实因为也是价格低3万多的一个别墅项目，那肯定是受关注。 嗯， 还有就是远洋山水了，这个整个石景山片区卖的最好的一个项目，它在这个鲁谷的这么2004到2009年的这么一个社区。如果大家对这个小区感兴趣，我觉得建议大家去看看它的这个南区，环境更好，而且楼间距相对来说更好一些。6万1的一个价格实际上是这个小区的起步价。 嗯， 他我当初为什么去这个小区也是看他的这个网络上查到这个成交价是6万到9万，我都特好奇。 差很多是吧？ 对啊，因为一般小区可能这种楼栋位置不好，临街的房子包括这种户型有硬伤或者楼层不太完美的这种房子，跟最好的房源相比的话差价没有这么多，这每平差了将近3万。后来一去这个现场发现个问题，它临街临的是这个莲石路 啊， 还有一个这个铁路，对， 所以很吵， 确实太吵了。就是很多人就是采取装这种新风系统或者三层玻璃，但是同样是能避免这个噪音，但是就是再买的话不太舒服。 对， 不能开窗户。 我之前他在最开始开盘的时候我还去过这个小区， 对， 那会儿还都没盖呢。 对， 但是也是在周围看了一下，确确实实就感觉说哎呀，这个离着这个有点近。 对，所以这个是大家其实实地去看房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吧。 嗯， 对。然后再往下还有像翠城新园这个小区，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也挺意外的，这是垡头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在东南四环到五环之间，它离欢乐谷特别近，华侨城那一片。 对，原来还觉得挺远的，现在其实也还好了。 对，然后总价一说，您就觉得哎呀，是就能理解它为什么这个成交高了，20-30万就能买。 嗯， 这是它成交高的一个原因。 嗯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如果大家对哪些片区或者哪些小区比较感兴趣，需要我们的专家给您来说一下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北京十月份啊二手房的一个情况。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齐小白。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装修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如果在上班时间，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下半段一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记者呢从市住建委获悉呢，截止到十月底，全市保障房新开工50041套，完成市政府确定的全年建设50000套实施任务的100%。那启动公租房的分配是2.1万套，完成全年分配公租房1.5万套实施任务的140%。那全市棚户区改造2.61万户，完成市政府2.36万户实施任务的111%。那其中远郊区改造0.96万户，完成全年任务的117%。各类保障性住房含共有产权房完成投资940.6亿元。 嗯，从现在这个已经试点交房的这种公租房项目来看，其实还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之前我也实地踩盘，像长营啊，包括这个朝阳的这个燕宝公租房也实地去看一看。其实肯定品质上相对来说不如这种纯商品房，但是从这个小区的这种功能，包括它这个户型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很多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他可能不知道从哪儿去获取这种就是公租房信息，其实跟这个共有产权房和之前的这个自住型商品房一样，您到这个住建委的这个官网，它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入口，能查到就是哪一片有公租房的这个网络申请的这个地址了链接。包括其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您到您这个户口所在地街道的这个住保办这个部门，住房保障办公室这个部门去查一查，就是有没有最新的一些公租房啊，包括共有产权住房的一些资料，这是线上线下都可以查的。就如果您满足这个要求，就是公租房的申购要求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吧。而且从现在公租房的这个配置来看，很多都是配建在这个商品房小区里，跟这个商品房的住户其实它是共享这些配套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个环境，而且大部分都是这种就是标配有地铁的这种房源，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感兴趣的话，一定还是要多关注住建委官网，不要错过。对， 嗯，好的，来关注第二条信息。针对今年下半年媒体报道的公租房出现的一些违规转租行为呢，北京再度加大对公租房的后期的一个监管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来处置承租家庭转租、转借等违规行为，发现一起严厉处理一起。 对，这个其实确实是上个月还有这个中介的这个，咱就不点名，某中介被处罚，他停了某一个区的这个网签。其实不光是这个承租方被罚，就是咱们这个租客有这个申请资格的人，也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就是我拿他去租一个很高的一个租金收益，然后自己再去租更好的房子。就是您既然申请到这个房子，就是住为本嘛， 不容易啊， 对，不容易。对，而且这房子我们刚才也说了，彩盘去看确实还不错， 嗯， 就自己住着就行了，而且一住就能住5年， 真是。好，来看下面一条信息。随着年底的到来，房企呢是急于回笼资金来积极推货。那11月以来呢，北京已经有13个项目取得了预售许可证。那其中不乏金融街、荣府这样的位于四环内的一个现金房。那不仅如此，包括像右安府啊、九龙仓西局啊等地块呢，也是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关注。那像现金房的项目，其实也都是在近期吧，释放出了更多的项目消息，提前的为入市做着一些准备。 对，最近入市的这个新房，尤其是现金房，非常的多。像刚才提到这个金融街荣府是在这个西局板块，它周边都是这种高端的豪宅项目。荣府的话，我们了解到情况，从释放这个它开始卖到现在仅仅一周的时间，现在我们了解到可能只有70-80套房源了。 嗯， 对，还有不错的户型，所以您要关注的话，赶紧去它的这个售楼处去看一看吧。 对对 对， 6000多的现价，如果没记错的话，90平左右的这种户型，可以说6-7百万能买到这个在三环这么一个地界，就还是不错的。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限价的这种房子啊，还是挺为老百姓这个能够节省很多费用的、啊。 没错，而且其实昨天去石景山踩盘的时候，顺便也看了一些限定房的这个地块嘛， 嗯， 像北。二环三环之间四道口地块，这个可能近期也要有消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8万的一个价格，然后四道口这个位置，可以说海淀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新盘了。 嗯，没错。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由于7090限制呢，北京市场上可选择的舒适型的三居并不多。那随着年底的到来，房企资金压力的一个加大，在加大供应量的同时呢，在价格上也将会加大促销力度，以吸引更多的购房者来入市，快速的回笼资金。 嗯，这个我们确实也实地了解了一下啊，为什么其实很多人选择新房不选择二手房，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新房它的这个首付啊，包括优惠的力度更大一些。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首套房首付上首套房这个首付是最低是35%，但其实在这个我们现在楼市不好的时候去购买新房的时候，这个跟开发商还是可以协商去谈的，就是谈一个分期，包括先交20%，然后再有一个时限去把这个首付补齐。所以现在其实如果您要是有这种合适的新项目，户型楼层都合适的话，其实二手房和新房的选择的话，还可以优先去看一些新盘。 嗯， 对。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根据央行近日的公布统计数据呢，说10月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5636亿元的同比多增约1100亿元，其中主要就是为了按揭贷款的中长期贷款增加3730亿元。受到金九银十之后市场规律影响，环比下跌13.44%，但是比去年同期呢仅多增了20亿元，涨幅仅为0.55%。按揭贷款的增量规模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下跌了。 嗯，这个确实也是前两天的一个消息吧。我们了解到实际情况的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城市确实有这个利率的一个松动，北京目前还仅限于一个传言的这么一个阶段吧。这个到时候咱们可以这个下次节目好好说一说，再去就是给大家去核实一下。从北京了解到的，可能这个利率再松动也会维持在一个基准利率的这么一个水平。如果想达到这个像2-3年前8-5折呀，包括7-5折这么一个优惠，这个短期内不太可能松这个口子。嗯，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位置以及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像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听众朋友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都没有问题。如果说您有什么需要具体了解的，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丰台就南边那块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老听众东莞北京就说我们家离这个丰台的火车站很近啊，从小就听着这火车汽笛声音长大的，说现在没火车汽笛睡不着觉啊。就刚才说那个远洋是吧，说那个房子离很近的那个事儿啊，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对对对， 很多其实买 就跟，但是刚开始真的是 对，真是适应不了。对， 然后后来说到金融街荣府，他说就在这个周庄的板块是吧，说就在他们家门口，还挺逗的。 对，不错的一个房源，要是想做改善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对对对，是的。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说一说您的一些想法看法，包括比如说有些什么的问题也是可以的哈。好的，记好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刚才其实我们说了一些成交的一些小区哈， 是 虽然没有说完吧，我们这样，我们挑重点的可以再说几个吧。 对，像这个排在第15位的这个小南庄，也是万柳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学区的一个上车盘。它其实是我们刚才跟这个蜂鸟社区正相反，它之前其实划片的是这个万全小学，就是在万柳属于比中关村三小要稍微逊色一档的这么一个 画片的一个学区，而明年实行这个多校画片之后，它是有可能派位到这个中关村三小，所以小南庄现在的一个成交量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但是这个小区可能更多大家买它是为了一个占坑， 嗯， 因为有一些是历史的这种遗留问题，像小南庄它有一些这种二三十平的这种半地下，它是有这种独立的房本的，可能买这样的房源或者是这种小面积宜居的开间占坑的多，就是买它可能孩子上学以后再换掉， 其实还是挺难受的。 对，而且80年代的一个小区，确实物业什么的这方面要差一些。 对， 然后像这个富力又一城，属于这个东南五环外，就是窦各庄板块，为数不多的一个次新小区，就是周边可能配套相对 差一些 ，但是新那边的新房子可能就。 就那个 对， 其实你要进到小区以后吧，我觉得还可以、 嗯、 但是说实话就是在小区外头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对， 就是这环境确实差一些， 没错，因为他当时这个在卖新盘的时候价格相对便宜一些，所以很多人可能也是买了先刚需一族先上车， 先 对 先住，然后现在有很多这个房源释放出来再置换，再换到市区、 嗯、 这样的需求居多。然后像这个汇中北里，这也不用多说，亚运村板块也是为了这个、 嗯 上学考虑的，海淀的 好老的一个学校， 对，它也是分有带电梯和不带电梯的这种楼。然后像沿海赛洛城的话，其实我觉着沿海赛洛城还算是一个这个百子湾板块性价比不错的盘。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小区里居住的以年轻人居多，而且这个大部分是在这个国贸工作的这个人群，6万多的价格，如果往北一站，就是一站地这么一个距离，是这个双井板块。如果要是买到这种同房龄、同年代的这种产品的话，基本上都要在这个8到9万这么一个水平了。但其实相隔的这个距离并不远。 嗯、 然后它这个6万多的沿海赛乐城的一个价格，相当于双井板块像百环家园、华腾园这种经适房，包括老一点房源的这种价格，所以买一个这种新一点的商品房小区，相比来说它这个地段还不错。 嗯， 但是同样它也有一个问题，可能旁边还是铁路啊，包括一些临街的房源， 嗯， 这些也要规避。 对，你可以找嘛、嗯、因为它其实里边体量还可以，你可以找一些不太临着的，对吧， 是 往里一点的，因为它那样的话价格哪怕稍微贵一点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没错。 嗯， 然后像这个接下来三环新城啊，包括这个宣武门西大街，这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老一些的小区了。然后还有一个值得说一说的，就是这个红善家园。其实很多人问这个红善家园怎么样， 嗯， 其实它在这个东三环的一个位置，它也是当时的一个这种回迁房。对，这边体量很大，而且价格明显低于周边的小区。一个原因是因为确实这个小区体量太大，人口密度比较大，而且现在出租的特别多，就人员构成比较复杂，造成它这个物业很难管理。而且如果要您是开车的话，这个车位比较紧张，而且出门的话基本上出门就堵。就是大家如果买这个的话，一定要想清楚这些问题。如果预算实在有限，又想在三环置业的话，可以看看它。但是综合来看的话，确实不是属于这种就是宜居小区，这个实话实说。 嗯， 对。像其他的一些小区的话，玉新花园这个是在这个8号线玉新这一站，这个小区98年的楼，小区环境还不错。然后周边它最大的优势是它有这个海淀玉新学校的这么一个配套，是玉新的本校。 嗯， 所以很多在这个五环外，就是海清河这个片区，想要为孩子上学购置房产的话，可能会考虑这个小区。对，像还有就是天通苑成交最好的，我们发现是这个天通苑西三区，这个相对来说是这个天通苑比较老的第一批的这个经适房的这个小区了。然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离这个现在5号线天通苑地铁站出门就是。 嗯， 对，而且相对来说这个小区的这个年轻人群要多一些，租客多一些，如果买的话置换的话，流通性也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社区。像其他的一些再说一个通州的吧，排在第37位的这个经贸国际城，这个是在通州运河板块的这么一个小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那边就是重点发展的这么一个区域吧，紧邻这个运河，而且它分为这个西区和东区。西区的话是这个纯商品房，然后东区的话是有带这种保障房社区的这种房源。 大概价格的话，商品房是在6万左右，然后这个经适房是在5万的这么一个价格。 嗯， 500万的话能买到一个8-90平的两居，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 嗯， 所 以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 top 五十，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都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只是把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些、重点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是。 那如果有朋友想对其他的一些小区了解一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我们这边李梅问说，丰台区的那个中国府说怎么样？能介绍一下吗？ 中国府来说，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高端的一个小区， 是一个新的吧？ 还。可以，就是次新的这种小区、嗯、如果要是这种其实没什么可说，就是您预算够的话就可以够得着就可以买我觉着对。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还不错，因为只要是这个新一点的这种小区哈、啊、其实它从整体的这个无论是这个质量结构啊，包括它的小区环境啊，物业呀、啊、配套其实都还不错。 对， 嗯，因为毕竟它这个现在盖的可能跟你说十几年前盖那肯定是不一样了，对吧？那天我还说我去看一个别墅类的这种产品的时候、嗯、人家还说之前它旁边对面那个小区你像是十几年前盖的、 嗯、 哎，那会儿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 但是你现在一看确实觉得还是挺老，不如现在，所以还是要看这个不同的年头不一样嘛。 没错。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方面的一些房子的情况哈。当然有些朋友也是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就今天特别感兴趣的动感北京发了4条、 是吗？ 对啊，他就说像金融街什么荣府的房子户型、特吸引他，就是钱有点不够啊。还有像这个三环新城说还老啊，说那我们这泥瓦小区得老成什么样啊等等等等。 相对而言吧，其实像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个金融府，他可能担心一个钱不够，一个可能就买不到他就是心仪的户型了。 嗯， 其实刚才咱们也忘了说，像这个三环板块除了刚才说四道口还有这个九龙仓啊、嗯、包括昨天我们也彩盘的一个叫西城天柱，都是在这个四环内的一些限定房，到时候您也可以关注一下。 嗯，没错啊。好的，大家有问题的话肯定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面还有点时间，我们不妨来说一说就是不同区县的这个第一名、嗯、啊，这个成交的排名第一名、嗯、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吧。 对， 我觉得 这个也是统计的一个、嗯、这就不是二手房，是新房。 新房 对， 对， 新房每个区域目前卖的比较好的一些项目，从朝阳区来看的话，是这个景林圆柱。 嗯， 朝阳目前新房板块最受关注的就是这个孙河板块了，这个也是号称就是一号别墅区，在这个区内全是这种高端项目。对，在这儿既可以买到这种120到140的这种洋房产品，然后也有这种合院啊，或者这种大的这种别墅产品。从朝阳别墅区目前的一个成交价格大概是在7万到8万之间。对，它这个区域最大特点就是纯墅区的这么一个片区， 就是一个别墅，它的体量还可以， 它体量可以，而且这也是离这个机场高速特别近， 嗯， 就很多人买这儿就是为了可能我经常会出差啊， 出差， 或者是我有一些外事活动这种，对， 对对对，嗯，这是朝阳区哈， 对，这是 海淀， 像海淀， 海淀的房子其实新房还是挺少的，不多， 对，像海淀就很少了。第一是这个北京城建世华龙悦，这也是清河板块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以这种100平以上改善户型为主，然后有极少的这种80-90平的这种小户型产品。然后这个房子的话74000的价格，其实周边的一些新一点的二手房像前后清河新城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小区都已经过80000了、 嗯、 所以它发生了一个这个跟二手房价格倒挂的现象，这也是现在因为批这个预售证会出现这种限价的这种情况吧，所以新房价格74000真是在这个区域来说不算贵。对，这是海淀的一个项目。然后像这个丰台的话是明月苑限定房，这个小区可以告诉大家已经清盘了， 嗯， 就是全部售罄了，新工板块的这么一个项目吧，它也是这个整个新工板块单价最低且唯一有这种小户型房源的这个商品房项目， 嗯， 所以也是非常受关注。 对对对， 嗯，6万多的一个价格吧，什么概念呢？周边像一些太和金府大院啊，包括中粮天悦一号都是80000的这个价格了， 嗯， 所以它新房6万，周边二手房可能也就5-6万这么一个价格， 所以很受欢迎。 没错， 对对对 对。然后像石景山、中海环宇天下。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远洋山水不在一个板块，这个是整个北京就是卖的比较好的一个项目了，它是在这个这个板块叫金鼎街板块， 也是离这个地铁一号线比较近，然后今年也是卖的比较火，因为它是为数不多市面上的这种纯商品房， 嗯， 因为现在基本都是以现金房为主嘛，而且它有这种八九十平的这种两居，然后现在也有100多的三居到四居，就是现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它可能只有这个三居房源可以选择了， 嗯， 对。 好的，后面呢，比如说还有像东城啊什么的，西城啊，我竟然还有一个， 对，这就是以之前的老项目尾盘 为主，对对对对，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当然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调查呀、排名啊，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再陆续的跟大家来说。 好， 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我们还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时候跟朋友去逛街，现在这个物价真的是高得离奇，随便一条裙子一件裤子就得700-800。 嗯， 所以朋友还开玩笑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不过呢，一到周末这商场啊人满为患，我看看我从网络买的那些衣服价格低了一半还多，但是呢品质完全不输专柜，所以有的时候啊买东西的渠道也很关键的。 就像我们最近给大家带到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那199块钱5斤的正宗纸皮核桃，我想不是在想购跟厂家的